今日的圣经起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至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至第九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就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所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愿上帝赐福大家。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专题，揭开同性恋面纱。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领导我们，在这个弯曲怪谬的时代，我们需要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领受主你自己生命之道，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主你自己生命之道的见证。父神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清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月十七号，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一个法令，就是说同性婚姻合法。另外一个时代，男跟男女跟女今后在台湾结婚是合法的。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同性性行为是犯法的。曾经有两个女性被公开鞭打，另外一个 slide， 所以更不必说同性结婚了。今天世界有一个运动叫做同志权利运动 LGBT， 同志权利运动 LGBT。 这个英文 LGBT 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字是由四个英文字的首个字母组成的， L Lesbians女同性恋，还没有，女同性恋者 ；G gay 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 ；bisexual 双性恋者是什么意思？就是爱异性也爱同性别的人。还有跨性恋者 transgender， 那是指哪样？就是这些人，他们不认同自己出生时所指定性别的人，比如说他们的抱孙子，他们的 IC 是不能办或者 lelaki， 他们不接受，这种人叫做跨性别者。所以我们看到 LGBT 就是代表了这四种人，而所谓同志权利运动，也就是这四种人加上他们的 支持者所发动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是支持者，还是你是属于 LGBT 当中的一种。这些人他们走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压迫了一个小群，所以他们大胆地走出来抗议，他们要争取权益，争取同性婚姻合法性，争取同性恋和异性恋。同性恋就是男跟男，女跟女嘛，异性恋就是男和女，有同等的地位。争取同性恋是一种个人偏好，争取同性恋是另一种可采纳的这个生活方式。弟兄姐妹们，我们国家也有 LGBT 人啊。另外一个 slide， 所以我们要对同性恋有这一个基本的认识。过去讲到同性恋，但是现在慢慢的被 LGBT 这个字眼取代了，因为同性恋这个字不能够概括全部，所以就渐渐的被 LGBT 取代了。好，我们讲到对同性恋一些基本的认识。第一，什么是同性恋？同性恋可以分成两种，一叫做同性恋的倾向，二同性恋的行为。而这个第二种同性恋的行为又可以分成两类，那两类是什么呢？就是与同性别的人发生恋爱感情，二与同性别的人发生性行为，甚至性杂交。杂交，那么性杂交是以男同性恋者为主的，女同性恋者比较少。很多许多男同性恋者，他们利用公共厕所，利用曼迪阿旺，叫曼迪阿旺，公共洗澡地方，他们干交或者他们口交。就算对方是陌生人，但只要是同志爱好迟到者，他们都可以在那些地方齐齐的寻欢作乐。所以这个性杂交这种的所谓同性恋者，他们换他们的性伴侣好像换衣服那样快。举个例子，台湾最出名的一个男同性恋者齐家威，他说他在33岁的时候就已经换过了10多个伴侣。所以我们谈到同性恋，我们要晓得同性恋有同性恋的倾向与同性恋的行为分别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另外一个 slide， 都是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但是有些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可能一生都没有跟同性别的人发生性行为。这样我们懂得分别了吗？好，第二个问题要跟大家讲，同性恋是怎么来的。第一，先天因素，那就是指基因出现问题或者荷尔蒙出现问题。上个礼拜二报章新州南洋不是有一条新闻，在北京有一个5岁的男生 男童被发现他的身上竟然有女性染色体的基因或者荷尔蒙因素。那我们国家也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啊，钟西介，我不晓得要称他先生还是要称他小姐。他是歌星，东马人，他是医生，他的身份证是 Le Lucky， 他的身份证报生子是男子，可是他在自己成长过程中，他发现到自己虽然生理是男性，心理、思想、做事的方式却足足的像一个女性，所以后来他就去做了变性手术，变成这个叫做马来西亚最美的，我不晓得是女人还是男人啊，总之他是变性人就是了。这个叫做先天因素。第二，后天因素，那是指环境的问题。举个例子，做妈妈的，做母亲的，在家庭当中常常凶巴巴的，很霸道的去支配去控制做丈夫的还有做儿子的，结果呢就使到那个儿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对女性产生恐惧，长大之后他不敢跟女子太过亲近，他看到女子就好像看到他那个凶巴巴的妈妈，然后他就对女性呢失去了恋爱的兴趣，所以做妈妈的不可以在家里太凶哦。好，这是说笑了啊。好，在男生监牢，在男子监狱里面，肛交、口交比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更加普遍。我讲这些就是说环境的问题。但是我要说，同性恋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因素，到了今天学术界都还没有定论。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不论是同性恋，不论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因素，另外一个 slide， 同性恋的人是可以不去做任何同性恋行为，与同性恋爱或者与同性性交。我再说，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同性恋者是可以不去做的，不去做什么？不去做任何同性恋行为，跟一个同性别的人恋爱，还是跟同性别的人性交。为什么呢？第一，恋爱或性交不是生命的全部，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没有恋爱没有性交不会发疯的，不会神经刺伤的，更不会死的。第二，同性恋者他们可以透过参加很多的活动来疏导，来升华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克制自己，克制自己，自律自己，不与同性谈恋爱，不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保罗不是这么说吗？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我想保罗讲这句话，不单是保罗这么做，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叫做自律 self-discipline self-control。 圣灵九粒果子其中一粒也是叫什么？叫节制 self-discipline self-control。 历史告诉我们，有很多独身的人，另外一个 slide， 神父、修女、和尚、尼姑 都生活得很快乐啊，很有意义啊，对人类很有贡献啊。而他们有异性恋倾向，就是男的喜欢女的，或者女的喜欢男的，但是他们却一生没有异性恋的行为。同样的，同性恋者也是可以没有同性恋的行为呀。这是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第三，对同性恋者的偏见。我不晓得，当你一听说同性恋，你头脑想到的是什么？同性恋者是怎么样又怎么样的吗？一般上有几个不同的偏见。第一，同性恋者都是人妖的模样。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男同性恋者喜欢女装打扮，爱留长头发，穿耳朵，戴耳环，讲话娘娘腔，走路屁股不是屁股啊，臀部还要特意的摇来摇去。而女同性恋者呢，就喜欢男装打扮，不穿裙子，剪短头发，讲话粗粗的，走路雄赳赳。举个例子，网球健将女金刚娜拉蒂露啊，她是众人皆知的女同性恋者。她打球的时候，她的打法啊，像一个男性的打法啊。你看她这里小猪啊，比我们都大只啊。所以她全盛时期啊，他在球场上，网球球场上没有几个女球员可以胜过他，因为他根本呢就是一个男，好像一个男子样子嘛。好，同性恋者都是人妖模样吗？我想这是一个偏见。我们要知道，有些同性恋者他们没有这种性别混淆的这种现象，好像说男扮女装或者女扮男装。那也有一些同性恋者，他们都没有一点人妖的味道，他们跟平常的人没有分别的。所以另外一个 slide， 我们不要以有色眼镜去看别人啊，以为男人婆就是女同性恋者，而女人型就是男同性恋者，那是偏见。第二，同性恋者是危险人物。有些人认为同性恋者，尤其男同性恋者都是危险人物，他们会性骚扰小孩子，会乱同，甚至用暴力击奸他们。哎，异性恋者也是会做这些事的啊！我们从报纸里面不是看到一些老扣扣的老人家了，还会去性侵小孩子啊！而且今天这个世界的性犯罪绝大部分是男异性恋者做的，明白牧师讲吗？是男异性恋者。所以若是我们认为，哎，同性恋者是危险人物，那是一种的偏见 prejudice。 第三，同性恋者是罪人。刚才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读的圣经，不是读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妇人行淫的时候被抓到，一帮人凶巴巴的把他搬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我们可以不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哎，按照律法可以呀，按照律法。所以他们是理直气壮地问耶稣，我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吗？ 人证、物证、眼证都有啊。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讲的这句话，圣经里面说什么？一个人又一个人离开了，最后没有一个人用石头打这个妇人。这个故事表达是什么？每个人都是罪人啊，同性恋者是罪人。请问我们当中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耶稣说，对妇女动了淫念的就是犯奸淫。我们也都在性方面犯罪啊。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在三处圣经列出了所谓list of sin 罪的清单，在一项又一项他所列的那个 sins 当中呢，同性恋是重罪中的一种，还有很多不同的罪呀。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单单提同性恋，我们忽略了不孝敬父母罪，异性通奸罪，我们不能够忽略了其他的罪呀。所以若我们说，哎，同性恋者是罪人，这是错误的想法。第四方面，好，我们要对同性恋者他们的一些错误思想做一些的批判。同性恋者他们有几个错误的思想思维。第一，他们说什么？这是我的人权，与道德无关。哎，他们讲人权哦。他们说同性行为，我们两个男跟男的，还是我们两个女跟女的，那是我们两个大人之间的私事啊，我们两个人心甘情愿啊，彼此得到满足得到开心啊，我们又没有伤害别人，你们旁人为什么指手画脚在那边叽叽喳喳？这是他们说的。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呀？不对。一个关上房门的行为，虽然是两个人之间的私生活，也不伤害第三者，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行为在道德上一定是正当的。举个例子，有些男子女子为了物质享受，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做鸭去做鸡，我们告报纸我们看到啊，女生为了一架 iPhone 手机就去做鸡呀，男生可能为了要一辆 Toyota Camry 去做鸭啊。好，这样的人当他们与嫖客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也是两情所愿嘛，你给我钱，你给我 iPhone， 你给我 Camry， 我给你你要的，也没伤害别人啊。但是在道德上，我们一般人的道德来看，这种的卖淫，这种的嫖妓行为是不正当的。可见一件你情我愿不伤害别人的私事，不一定就能够脱离那个道德范围呀。所以同性恋者不能够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我们两个人心甘情愿啊，不是，还是属于道德范围的，还是有对错之分的。第二，同性恋者又讲了，这是我的品味选择，与道德无关。另外一个 slide， 这是我的品味选择，意思是说人的品味喜好各有不同嘛，完全呢 受作个人的主观感受所决定的啊，而这种品味喜好是不属于道德范围的啊，是没有是非对错之分的啊。比如说，我们不会去对，哎，这个人喜欢吃臭豆腐，啊，那个人喜欢吃猫山王榴莲，我们在那边做道德评论嘛，对不对？那是个人的品味问题呀，我们也不会对，哎，这个男生他喜欢瓜子脸的女生，或者那个男生喜欢鸡蛋脸鸡蛋型的那个女生，我们给他做道德评论呢？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品味，品味选择。哎，同性恋的人，同性恋的人他们就这么说了，性取向。你跟你是男，你跟女的结婚，你是女，你我是女，我跟男的结婚，这是我的性取向。同样，我是男，我跟男的结婚，我是女，我是女的结婚，我跟女的结婚，这是我的性取向，我个人的品味选择，跟道德没有关系。所以呢，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应该互相的尊重宽容，不要彼此排斥。哎，这是同性恋者讲的啊，哦，你是男，你喜欢跟女的，那是你的品味选择嘛，就好像你喜欢吃你喜欢吃榴莲，我喜欢吃臭豆腐，是品味选择啊，跟道德没有关系的，怎么可以去做评论对跟错呢？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对吗？不对呀，这种的说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讲到性取向，哎，喜欢男喜欢女是个人品味选择，跟道德无关。那么有的人他们喜欢跟小孩子性交，有的人跟狗跟母狗跟母猪性交，有的人甚至跟死人性交，那么也是个人品味的，跟道德有关了，无关了。我们能够接受这些行为吗？不能够啊。所以我们这么讲，我们就确定一件事情，性道德是存在的。另外一个 slide， 性道德是存在的。另外一个 slide， 人的性行为不论是在多么隐私的情况下进行，还是有是非对错之分。所以同性恋合不合道德，那是可以讨论的，而不是说我个人的事，我的品味。我们要抓住一点，那是什么呢？合法并不等于合乎道德，合法并不等于合乎道德。今天在台湾，男跟男女跟女可以结婚了，合法了，但是并不等于合乎道德啊。红灯区，我以前十多岁去新加坡读书的时候，人家告诉我，哎，亚龙，我们知道亚龙有一个出名的红灯区，那时候他们讲红灯区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乡村的小孩子太单纯了，只知道说红灯挂满前面，后来才知道那是合法的做鸡做鸭的地方。合法并不等于道合乎道德啊。同样，有自由有权利去做的事，并不表示就可以理智去转的去做。有自由有权利去做的事，并不表示就可以理智去转的去做。如果我们抓住这两点，我们也能够晓得怎么去应对面对同性恋的人的质问，或者我们也能够，如果我们也是属于，我们有人属于这个 LGBT 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再三思而后行了。第五，圣经怎么说？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如果跟男人苟合，像跟女人一样，要把他们致死，因为这是可憎的事。那么圣经也继续告诉我们，上帝任凭他们犯众可羞耻的事。那是什么可羞耻？男跟男性可羞耻的事。创世纪十九章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嘛，所多玛的男人他们集中在罗德的门口门前，他们要求罗德要把他们所接待的 两个男人交出来，他们要轮奸这两个男人。这是创世纪十九章的故事。然后圣经怎么说？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个地方。另外一个 slide， 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个地方。犹大书十七节就很清楚了，所多玛随从烈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记载，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同性恋是上帝所厌恶的。而这些圣经记也给我们清楚地看到，上帝否定同性性交。不过今天有一些赞成同性恋的人却重新去解释这些圣经，他们重新去诠释这些圣经的意义，误导人。所以如果你曾经看到他们的解释受到困扰的话，我介绍一本书给你们看，那就是文桥出版的《神爱同志爱》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一次一次注意的去反驳那些同性恋者他们是如何错误的解释圣经。神学家巴特他说，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为人类定下了两个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这两个社会秩序是什么呢？ male or female， 男或女。第二个是 male and female， 男和女。男或女那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人或是男或是女，一定一定一定有一个性别的。因此人不应该否定自己的性别，想法子去变成一个中性人或者一个无性别的人。在上帝的造人计划社会的 order 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他 male 或者他 female， 永远不是一个脱一，这就是卡巴他所讲的 male or female。第二，男和女，上帝造男造女之后，上帝要男女结合，婚姻家庭生活在一起，这就是 male 和 female 这个意思。如果人呐、背叛上帝所定的这两个社会秩序，比如说不肯接受 male and female 他和他这个安排，自己来一个男跟男女跟女这样的同性婚姻，我告诉你以后人也会拒绝了男或者女这个安排。做男的不甘心做男要去做女，做女的不甘心做女要去做男，透过医学手术奇装异服就去做一个中性人，不男不女的人做一个变性人。那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公共厕所一边写男 一边贤女，这些人要去哪一间呢、啊？你告诉他去男的，你告诉他去女的，他们可能要拿出起来抗议，抗议什么？我男的也要去，女的也要去。好，换衣服，换衣服，百货公司也分男跟女嘛，他们也要抗议。我要男的也去，女的也去，这个世界不是大乱了吗？所以上帝所定的这个 social order， 那是 male or female， male and female， 我们要守着。我要做结论了。圣经里面说，耶稣是罪人和残疾的朋友。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啊！我们对同性恋者，我们不要另外一个 slide， 我们不要有一种特别的厌恶感。我知道某某人是同性恋者，我们厌恶他。不，耶稣都跟残疾做朋友嘛，耶稣都跟罪人做朋友，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厌恶感。我们也不仇视，不敌视，不歧视同性恋者，我们也不迫害同性恋者，不以暴力袭击同性恋者，我们不嘲讽，不侮辱同性恋者，我们也不需要去叫他们开了基牢。另外，我们可以帮助同性恋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给他们道德教训，心理辅导，可能有一些是后天的因素，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做朋友，成立团契，好像得胜之际啊，那是吸毒者的团契，同性恋者成立团契，让他们互相的扶持。有的可能是家庭有问题的，我们帮助关怀他们的家庭，帮助他们解决婚姻危机。如果有同性恋者来我们芙蓉堂做礼拜，我们要不要欢迎他们呢、啊？还是我们预备拿扫把赶他们呢、啊？就是同性恋者来我们的教会，我们还是同样的，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因为耶稣都跟罪人跟残疾在一起嘛，所以这是我们对同性恋者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认识。但是我最后还是要说的，我们要拒绝认同同性恋运动的诉求，所以不要成为 LGBT 的支持者，不要成为 LGBT 的支持者，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你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不是支持他们所做的。然后我们要继续的持守异性婚姻，男跟女，这样的婚姻才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理想。还有我们要关心教会中的年轻人，他们在外面诱惑试探太大了，我们要给他们一种什么角色榜样，就是说男生像男生，女生像女生，男生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女生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年长者要给年轻人做这种角色的榜样，这样就能够帮助他们了。那我要说的是，男跟男，女跟女，可以做好朋友，甚至很好的朋友，但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成为 同性恋者，或者成为谈恋爱的对象，或者成为恋爱者，不可以。女跟女很好的朋友，男跟男很好朋友，特别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以后有一天跟你们讲婚外情、外遇这样的事情。我办过公开讲座，我看教会里面没有几个人来，这么奇怪。后来人家说，有人说牧师啊，做人小三了不敢来了，那么已经有小三了也不敢来了。我预备的辛辛苦苦，反而外面的人很多来，教会没几个。改天我安排个时间再讲给你们，因为我们懂得这些，我们会晓得怎么去帮助人家。在外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已经结婚的人已经失去交女朋友男朋友的资格了，已经结婚的人已经失去交异性朋友的资格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如果你结婚了你还说，哎，那个女的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很容易发生婚外情的，这是以后跟大家谈的。所以我说我们同性能够成为好朋友，我们同性能够成为好朋友那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可以发生恋爱，不可以有同性性行为，就帮助我们。我们唱一首歌好吗？主活在我心，很美的一首诗歌。我们大家站起来讲， 从前在最终眼里闪心怀毫无亮光，从主言语中拆解我基督画在心中，主画在我心，主画在我心啊，但奇妙就爱基督画在我心，好像太阳放出光芒，遍地花朵开放，自从基督画在心中才有生命爱光，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我心充满渴慕。